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前半夜北部山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未来两天，雾霾天气将继续的发展，能见度下降，出行需要各位做好健康防护。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春天的脚步啊，已经迈着它缤纷的步伐在我们身边走了很久了，是不是？现在很多关于这个户外的活动啊，体育的项目很受大家的喜欢。 是的，就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总是想出外头去运动一下。 比如说有很多喜欢运动的朋友会结合各大的赛事进行一个旅行的体验， 对， 去英国体会一下这个英超的魅力，去美国这个国家体会 NBA 的热情， 是的， 等等的一些级别哈。 对，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真的是他现在真的是节节高升的啊！ 哇，快来介绍一下， 他现在已经荣升为北京动音体育赛事部的老铁了。哎， 天哪，太棒了！欢迎老铁， 马里奥，欢迎， 欢迎马里奥。 哎，马里奥今天穿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鞋子哈，跟他身份非常符合， 招财进宝。 对，希望呢他事业越来越棒。 是， 其实他作为一个留学生，他有自己非常多的一个规划和行程。而且在我们沟通的时候，马里奥告诉我说，这个行程是他翻译过来的。 哦，翻译过来的， 原来都是外语，只有他给他翻译过来，大家才明白这趟行程说的是什么。马里奥，是不是这趟行程关乎于西班牙那边？ 对，在巴塞罗那附近。 你看，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对啊，我是没去够的。对， 就是你去巴塞罗那，说到有没有看到很多就是运动啊、健身啊、骑行啊、跑步的人，会有吗？在这个城 市，其实真的会有，因为我觉得西班牙人本来就挺热情的，然后他们就是经常在外面户外运动啊什么的。对，就是曾经迷路的时候问了一个正在玩滑板的小哥哥。对， 热情， 很热情，然后但是然而可能也并没有听太懂。对， 哎，作为如果是西班牙玩的话，马里奥，马里奥的中文名叫冯嘉宾嘛，嘉宾， 对对对， 就去的话有没有这种专门 给大家规划的这种体育方面的线路结合的部分，今天 有 啊，说说呗。 因为说在西班牙的话，可能以徒步比较多一点。因为真正像它可能足球文化比较发达，那足球场遍地都是。篮球场可能相对少一点。我还见过有西班牙的老铁坐大巴坐4个小时来找我们打篮球。 西班牙篮球联赛也很厉害，加索尔啊， 对 对不对？ 他厉害是厉害，但是说他可能那个就是 篮球文化不那么 盛行，公共设施可能不 哦，没有像足球那么普及。 对，所以说基本上今天介绍的这些呢，可能主要是以骑行啊，或者说是以徒步为主，当然会穿插一些，比如说有的地方的篮球或者足球特别好。 好啊，其实这个时间也可以适合徒步，非常适合季节。 对， 其实我觉得西班牙真的你就适合徒步， 对 啊，逛街呀、走街串巷啊都行。 那西班牙有很多的城市啊。你有没有介绍几个主要围绕哪几个点来说？ 这次其实主要介绍的可能都是以一些小城市为主，大家都就是可能听的机会比较少一点。 先说说名字吧。 是在塔拉戈纳附近，塔拉戈纳是我以前住的地方，就上学的地方。 塔拉戈纳， 塔拉戈纳就是离巴塞罗那大概1个小时的车程。然后今天介绍这个线路呢，就是现在介绍线路呢是叫天才之路。 天才之路， 天才之路就是它里边就全是一些大师。 我的天哪， 就是人物志， 人物志就差不多那意思。 对，真是人物志。 然后地名呢，比如说有这个雷乌斯，雷乌斯就是有这个高迪，高迪就是做这个圣家堂的。 是 哦。 然后还有这个叫本德雷乌，然后还有一个叫米特洛伊格。 哦哟、 还有一个是这个叫霍特。 前一个我们知道哈，高 迪 了解一下，后三个也是建筑还是什么呀？大师他是哪方面的？文学还是？ 有一个是音乐的， 音乐的 是叫帕乌卡萨尔斯，他是这个叫大提琴之父。 我的天哪！ 中国最有名的那个大提琴演奏家叫马友友，然后马友友曾经就说，对他影响最深的就是这个帕乌卡萨尔斯。然后其他的呢，像有一个米洛，米洛也是就是那个米洛空间呢，也是一个艺术大师。就是他们这些人穿插的一路，当然最重要还有一个叫毕加索。 哦， 对， 毕加索，毕加索也是在这个那个地区非常就是在当地 人物 进行了一些创作。 那作为游人来说的话，怎么去平趟这条线路呢？比如说有没有一些 我们靠什么交通方式呢？是走着还是？ 是， 就是如果你当地，如果你去当地想就是走这条线路的话。他会在一些那个道路中有一些这个立牌，然后你进了这条路，就说明你已经到了这个路线里了。然后一般会提供一些自行车啊或徒步，然后它中间因为有无数个博物馆，然后可能会就是 穿插人文， 然后来买门票，然后还可以去看，比如说毕加索以前住过的山洞啊， 妈还住过山顶洞人。 然后比如说这个，保罗卡萨尔斯，他已经去世了，就是有他那个在海边的一片墓地，然后但是他那个海边呢，其实也是一个冲浪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 天 哪，跟运动有关系 了， 等于说这一条线路其实都是围绕着。在这个塔拉戈纳省里边，然后会有一些这个景点的分布，包括离有之前跟你们介绍过有一个叫冒险港，冒险港就是那个欧洲第二大游乐园，就也在那附近。 啊，你说如果海边那个， 对，如果你在这玩一圈的话，其实非常爽。但是当时我们在做这条线路的时候，老师也说，可能针对中国游客的机会可能比较少， 对， 因为中国游客可能就一下就去巴塞罗那或者去马德里了，他可能不会来这些小地方。 对， 因为这个它时间可能没那么多。 这块在欧洲的话，主要还是针对法国的游客比较多的。因为他们比较喜欢这些。 那比如说，咱们就针对这条线路，我们就来玩这个春晚这条线路的话，大概得几天可以玩的比较爽？ 大概3-5天吧。 啊，那真是 三五天 真是啊。 因为它其实就是你可以住一个地方，就可以去，就是在一个城市里住，然后就可以去这个其他的地方去玩去。 对，就是住在巴塞罗那，然后就可以去遍这些地方，是吗？ 对，如果你要在巴塞罗那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就是因为你坐火车可能稍微远一点。如果你要住在塔拉戈纳，比如说你这四个地儿就比较方便去。然后通过公交车就可以，公交车然后加上这个小的火车就都可以玩。 其实我们知道在欧洲住宿的条件是不太一样啊，分布不一样啊。就比如说你在那边熟，就你生活的工作的那个区域住宿条件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可能人民币700-800就能已经住到很好的了。 哦，酒店 700-800就已经很好了。 酒店，但是他那块可能平星级倒不会说很普遍，他一般不是平星级，他只是说同等的， 人家甭平星级就很好， 这都很好啊。 基本上都是沿海嘛，沿海的可能紧邻地中海那一片都是紧邻地中海。 这地方得多美，你说又靠着海，可以吃着海鲜，吹着海风，对，还可以漫步， 还可以自行车， 对。 比如说我同学以前是在那个保罗卡萨尔斯那个博物馆工作， 然后我们当时因为就是研究读研究生时候有这个分配的这个工作，然后就在当地 实习， 在当地实习， 哎，好棒。 然后从家然后到那个保罗卡萨尔斯那博物馆，他每天要坐火车，那个火车就是完全临着地中海的。 哎， 然后每天大概半个小时，然后那半个小时那一路上其实就是随便拍就是大片那种感觉。 这个我就是我这还插一句哈，我这个上班线路就两点一下嘛， 嗯， 然后从我那个小屋子， 啊， 嗯，然后去我的诊所，然后回来，啊，经过几个菜市场，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哎，我是购物嘛， 啊，对比了一下哪个菜市场便宜，是不 是？ 是 开车还是骑车？ 我，啊，不行，基本上， 啊， 那个， 啊， 好多拦那小黄车都退不回来，然后 那你。那你是个哪吒呀， 飞黄轮嘛。然后我就觉得呀，就是生活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境。 对， 刚刚你那个同学天天坐在非常漂亮的欧铁上感受风景，那其实作为俺这个人家追星人家主演的旅行节目，我想推荐一下，如果是听友或者驴友的话，这个车是可以随便坐的吗？ 对，而且很便宜， 哦， 可能人民币十几块钱， 哦， 差不多 十天小黄车的价格。 我的天哪， 就差不多。 小黄车有啥免费？ 而且这沿路的那些博物馆的门票其实也都非常便宜， 嗯， 可能， 嗯， 比如说咱们随随便便去个故宫，可能要50， 是是是， 100长城之类的。 嗯， 欧洲普遍来说，这个景点的价格都比较便宜， 亲民， 嗯， 可能3.5欧元、2.5欧元，人民币10块钱嘛， 哦， 好便宜啊。 对， 而且里面丰富多彩。 对， 哦， 他介绍人文的，然后包括当地的这个自然物产的都比较丰富。 嗯嗯，那这趟线路来说，不是以健身和骑行为主要的宗旨吗？ 对。 那比如说，之前有没有听友去走过这个，就带着朋友去过，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们以前是实地的话去踩过一些，但是是主要是以步行为主。 嗯， 因为我不会骑自行车。 哎呦我的天哪，你居然不会骑自行车？嗯， 这个跳过， 哦，就是步行嘛。 对，就主要是步行。 步行的话，因为有很多的等级，户外活动有那种非常厉害的健走达人， 嗯， 有那种初步溜达的老头老太太，这么说哈， 嗯， 那这个级别是大概什么样的这一趟？ 这个我估计就 自如。 你在就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微信朋友圈， 嗯， 可能你走个3万步、2万步， 现在是去东兴了， 差不多 啊，是， 嗯， 差不多就那种感觉吧。 哦， 对，那我去觉得其实就是适合走，就是不管你是专业徒步者，或者说是普通的游人，就都可以走这条路线。 它毕竟有些路可能不适合骑行， 哦， 因为都是好多是在山里的。 哦， 虽然那个区域整个是临地中海， 嗯， 但是说比如说刚才说 上山， 毕加索的那个， 嗯， 他住过那个 山洞 对 之类的，或者说那个蒙特洛伊格的，因为这个蒙特本来就是山的意思，就是 MONT， 它本来就是， 哦， 在西班牙语里可能就是山的意思。 嗯， 然后它那个罗伊格地区本来也是比较高，那你可能走上去的话就会比较方便一点。 哦， 有些地方你走上去会比较方便一点， 嗯， 那种大石柱子之类的。 那我觉得这一趟就是既有那种就是欧洲的建筑特点， 嗯， 然后有这样的风格，然后又有这样的自然风光。哎，那看看具体是咱们从哪儿开始走， 一站一站 每一站都有什么， 你是体会过 的， 对吧？ 对对对， 是吧？就， 哦， 那些记忆点非常爆棚的，跟我们想想哪些是必须要参与的。 先讲好吃的吧， 好吃的， 啊，行，好吃的，好吃的， 对， 美味， 好吃的每次道道都最喜欢。 美味， 是是是，我都可喜欢了呢。 是，嗯，那儿的那个做饭呀，啊，我感觉可能跟东北比较类似， 是吗？ 对，它有好多就是好多炖菜之类的。 哦， 对，然后它也是，它我们就管它叫加泰罗尼亚乱炖。对， 加泰罗尼亚乱炖 是以什么码为主？里头 海 鲜肉、海 鲜肉都有， 哦， 而且肉的比如说也搁什么土豆啊， 哦， 然后 茄子呀， 大肉片啊之类的，豆角啊， 鸡肉吗？还是猪 肉？猪 肉、 牛肉都有， 都有， 而且他那种是搁瓦罐里的。 哦 然后 哦，对 对，高瓦罐里的。然后我以前住的那地方，就有一个餐馆是专门吃这个， 嗯， 在当地非常有名。 嗯， 然后里边还有一些，比如说烤鹌鹑呀，然后烤那个当地的肉肠啊。 哦，哎呀， 嗯， 包括有那个直接生吃大葱啊，大葱蘸那个坚果酱， 真的吗？ 真的。 他们那儿这居然吃大葱， 他们吃烤大葱，那个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一道菜。 要烧烤也要烤大葱，烤蒜嘛。 哎呦我的天哪，太符合我们的胃口了， 好接地气。 对， 嗯， 而且烤大葱比肉贵。因为那个算是， 蔬菜， 对，因为那不是蔬菜少，因为那个算是传统节日里边的，就是那种单点的特定饮食 名菜。 哎呀妈呀，烤大葱， 对， 葱烧海参，我的天，厉害了， 葱烧海参，不要海参， 对对对对对， 对， 哎，差不多烤完了以后就是那感觉，然后蘸点坚果酱吃， 哎呦， 反正 挺适合咱们的胃啊。 对 呀， 挺好的。 那当地的饮食其实一般可能华人贵都比较容易接受。 对，我在那儿吃过一个土豆炖，不是 在西班牙， 对，西班牙西红柿炖牛肉，我不知道他们当地怎么， 对，有那个，那是大巴斯一种， 超 超好吃，真的是超级。 其实就是炖柿子嘛。 啊，真的是，对，就是柿子牛肉嘛。 哦，这么一听说的话，那边的饮食风格不像我们想象的，就是不单一，很丰富啊。 对对对， 包括当地的一些海鲜也特别便宜。 嗯， 比如说大龙，就是你可以去自助餐厅， 嗯， 大龙虾、螃蟹随便吃。 大概多少钱？咱仨？ 咱仨人的话，不到300人民币。 哎呀。 这么便宜， 海边儿啊， 不到300随便吃，然后关键除了海鲜以外，还有 配搭 各种各样的牛排，然后寿司啊，什么海鲜饭呀、之类的。 哇，这 哇， 吃得好，行程肯定很丰富。 对，你肯定吃完了以后，你肯定走得有劲儿。 对对对， 是的，是的，一天30000多步呢，你得消耗能量啊。 所有的这个区域的饮食结构都是这么的丰富多彩吗？ 对。 哦，食物链没有问题， 但是它可能比如说小镇上的它可能餐厅会相对少一些。那小镇上的餐厅呢，比如说可能基本就是以当地的定食为主，可能有一些海鲜饭，或者说是这个大 bus， 可以 大 bus， 就是至少大 bus 是会有的。大 bus 种类非常多嘛。 对，就是份儿可能稍微小一点。 对，选择是不错。 有拿那个大 bus 当主餐吃的吗？ 你可以点杯啤酒，大 bus 就可以当主餐吃。 哦， 因为你杯啤酒的话，因为基本上你买一杯啤酒，大 bus 本来是盖儿的意思嘛，就是说，就是放在这个酒上的盖子，其实就是一块面包，然后后来就繁衍出来好多品种嘛。你可以点一杯啤酒，一般都会送一份，那你可以再单点一些。而且那个主要连主食带菜都有了，它一般搁面包里，搁面包上面嘛。 是是是。 嗯， 哎，这样吃小食也能吃饱。 是的，饮食大家一定不要去担忧了啊！我们的嘉宾一说呢，我们就了解西班牙他生活那个区域， 对， 饮食丰富多彩，补给什么都有哈。其实我们会吃还有喝呢，喝刚刚提到的啤酒，对不对？西班牙这个国家呢，红酒是不错的， 对， 就是西班牙平常人，就平常的居民，你们那块儿，基本饮酒是以什么为主呢？那是啤酒还是烈酒、威士忌还是红酒呢？ 可能比如说我们学生来讲， 学生来说，啤酒， 学生应该不喝酒 啊、哦，不喝酒， 对 对对， 不喝酒 是 啊，但是我们喝， 有庆祝的时候嘛，因为周末， 对，周末庆祝一下， 放松，对吧？ 可以放松一下， 对对对，就是他们那种 fiesta 那种感觉， 是 啊 ，fiesta 就是那种节日嘛，他们每周有一个每周 节日不停， 每周的礼拜四都叫大学生节。 哎呦， 说大家一起去 fiesta 啊，就是去 party 之类的。 每周四都可以 party 一次。 对对，每周四。然后那个，我们可能平常在家的话，就喝红酒为主吧。 西班牙红酒， 西班牙红酒，而且都特别便宜，可能3-5欧元就能喝到品质特别好的。 3-5欧元品质特别好。 啊，30一瓶。 我的天 哪， 真是不到30了。 好便宜。好便宜，红酒是可以随便喝的哈。 对，红酒可以随便喝。 有当地特色的饮料吗？就是西班牙那个。 叫桑格利亚。 桑格利亚。 桑格利亚就是红酒，然后里边削一些水果，然后炖，炖完了以后可能搁一点白糖，然后热着喝，冷着喝都可以。 甜甜的了。 对，甜甜的可以，甜甜的红酒。 但那个挺烈的。 那因为你其实这确实有点后劲有点大的， 对，就它等于是把红酒烧了，就变成烧酒。 对， 哦，暖 那个劲儿特别大，我觉得 跟德国类似，德国或者说捷克，就是中欧啊、东欧那块，他们也有类似的酒，但是他们可能不搁水果，就纯的是把那个红酒烧开了，然后可能杯子边上搁一点糖，就喝的也是甜甜的。 哦，那种喝法， 对， 生活非常写意哈。 是的，真的非常写意。 刚刚你说的周四大学生节。是你们学生自己定的，还是这个地方就是这样一个传统？ 这个地方呢，有就是这传统。 哎呀，大学生真的 是。那我觉得就是西班牙的那个大学 热情 可好了。 对， 嗯， 那热情。其实我觉得那个方面也有很多，比如大学生是运动的主体嘛，体育的爱好者。 对， 那学生朋友们到了周四的时候，除了聚会呢，平常运动也是可以有很多的去分享。 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 组织， 对，每周六我们可能会去那个河边的一个球场，然后去打球， 篮球， 然后 河边的球场， 海边呢也有篮球场，但是海边篮球场呢，那个因为那个地不平，它是斜的场子，因为本来就是沿着山建的，所以说那个两边的场子可能高度都不一样，就那球可能会自己往下滚那种， 了解， 所以说那块就 反弹不是很好， 但是那块的风景好，然后 不是奔着打球地， 当地的 飞翔机， 当地。当地的西班牙人可能就是尤其是塔拉戈纳那附近的、他们会做一种很古老的一种运动、叫叠人塔， 我知道、一个人肩膀扛一个人 的最高， 比谁落得高， 节日好像 谁落得高， 对，那是一个 加泰罗尼亚地区， 对，加泰罗尼亚地区， 对对对， 每年的9月份、然后它是每2年有一次那个节、然后那个节日中国的南方也会派一些队去 比拼去， 对，因为那个节日是就是中国有些开始学习那种外国那种运动嘛，然后就去交流嘛， 就人墙， 对对对对，叠人塔、 对，真的是人墙，一个站着一个那样的。 对 对, 对, 对， 最高往往是一个小孩爬上去，然后有的时候 最轻的嘛， 对，最轻的。然后如果要是倒了的话呢，就一般就因为底下围观群众都站满了，所以说就跟肉垫似的，摔了也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事儿。 你参加过这样的？ 我 看过， 我看过。然后我这个体型呢，你们看比较胖，但是我在当地还是比不算。 不算壮的了， 不算太壮。他们那个底下 最底下那位哥， 最底下那一层可能 都是肌肉男，是吧？壮汉， 或者说那种大墩子那种。 大墩 子， 大墩子。 哎，你这你墩子还说挺标准。 对，我就是受两位影响特别深。 对，底下必须得要这种树墩子。 我是。对， 哎呀，对啊， 就是看那个马戏团表演的时候，经常不是有那个什么翻转腾挪，最底下那个演员，他是最壮，而且最他不是胖，他是肌肉组织最壮的， 对，他是大家的一个保护的， 对对对， 守护神那种感觉。 对，是，其实这么一听，西班牙本来就是热情，而且又有大学生的这样一个铺陈，有很多节日的这样一个推送，我觉得这个地方天天都是非常欢乐的啊， 真的是。 白天的西班牙肯定是热情似火，每天是笑容洋溢，因为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喜欢夜跑。夜间锻炼，那在这个区域夜间的这个跑步啊或者运动的地方也应该挺 也有，比如说海边会，咱们的健身区可能都是健身器的那个地方，可能分布在小区里，那他那儿的这个健身器材 直接露天放海边， 就直接在 海 边沙滩，就在沙滩的边上会有那种就是筑出来一块水泥地，然后水泥地上就放一些健身器，然后小孩可以在那儿滑轮滑呀。 哎呦 他那儿轮滑可能没有说像法国尼斯那种感觉，就是人特别多，但是也会有小孩成群结队在那儿。 生活真的是不一样。 然后好多人在那儿骑自行车啊跑步啊，夜跑尤其在那儿非常流行。 是。 因为你想完全就沿着地中海跑嘛。 哎呦 那得是什么感觉。哎，我觉得就是刚开始落日的时候，还没完全黑透的时候， 是的， 那个就开始跑，哇！然后一直到这个入夜之后跑一圈，那得 其实那块就是最让人感觉幸福的是看人钓鱼。 哦， 因为它那块的礁石啊会往海里深的非常深， 可以人下的比较深， 就是人可以比如说从这个山坡上往下走，当然是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走到那个礁石堆上以后呢，会有老头比如在那儿搁一张毯子，然后就海钓在那儿，然后平常的时候把那杆一竖，然后就喝杯啤酒啊，然后在那儿晒太阳啊。我曾经跟一老头在那儿一块儿 聊天， 就是在那儿聊天，然后那老头就说就在这儿就是觉得这个时间呀过得特别慢。那老头都可能80多了，看着一点都不像，可能因为天天吃海鲜吃的可能。 对。我天天都是 心情好啊， 对啊，你想，这我们一般都是，比如说去一个海岛，还得专门去海钓， 是的，是的， 在这根本 不 用， 就 是、啊、 真的 就 是那个感觉，就是你完全就躺在海里了，基本上，因为那个肯定跟陆地离得挺远的，然后一块伸下去，就在礁石上躺着。 我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在哪个城市？ 就在塔拉戈纳， 塔拉戈纳， 塔拉戈纳，就在海边， 随处都会有这样的场景呗。 对， 太爽了。 其实我跟钓鱼的人有几面之缘，我发现钓鱼的人性格都特别好。他你看他钓的时候，对对对，就跟打高尔夫球一样，跟自己交流。有的人呢急性子，钓长了之后性情就磨得非常非常的， 哎呀，深海钓鱼 非常的平静。而且一开始他们会，就他只要是钓上鱼来之后，他跟你分享说这波我不钓啊，他跟你分享说他特别激情，特别热火朝天。你跟他分享那个战利品的时候啊，怎么来的，怎么去钓，为什么饵，然后那渔具怎么比较省力，他跟你说的很清晰。 我觉得即便只要他有收获，就这么小的鱼他都是很开心的， 就跟宠小精灵， 对， 我抓到你了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这个只能做鱼酱，然后拿回去 炸了， 对，只能炸了。 其实听我们的这个马里奥，这个冯嘉宾的分享，其实，在西班牙真是阳光的部分哈， 太棒了！ 不管你是从事什么样的，甚至是工作，都充满了热情和激情。每周四还有大学生的聚会 party 之夜，每周至少4次。你想想他们的生活。 我去西班牙的时候，你随处都可见，可能一个特别漂亮的建筑，然后一个门洞进去是个大学。然后他们都可好了，感觉学生们都特别的闲适， 对对对，就非常适合去去非常幸福的生活， 对，真的很幸福， 对吧？幸福指数颇高的一个地方，对吧？其实下面呢还有很多关于当地的一些住宿啊、生活方面起居的部分、饮食文化等等一些，就作为学生眼光，如果体验体育、体力和生活的一些 push 给大家哈。 对， 如果喜欢运动的朋友，喜欢西班牙这个国家的，可以听听我们这期精彩的访谈哈。 是的， 嘉宾真的是在那边生活工作很多年的朋友啊，他有非常对于这个地方的感受的分享啊。 对， 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各位稍微羡慕嫉妒一下哈，下面还有很多部分啊。

老油条那种， 我知道，明白。 球场老大爷， 是的， 姜还是老的辣呀。 当然了，以前跑的时候他们还没见过呢，对不对？ 是， 我们是沉稳下来了，对吧？ 对对对。 其实今天我们会跟运动健身有关。现在很多朋友，特别到了春天， 对， 春天、夏天这几两个季节哈，是人消耗最大的时候，因为确实穿的很少，气温也很高，适合去散发热量，让自己的什么有增肌的、有减脂的都可以。 哎，你就发现这两个季节人在室内待不住， 是吧？ 嗯， 对呀， 就真的是家里待不住。 我们节目好残酷，然后。今天我们要主说外头的世界哈。 对， 其实我们的嘉宾真的是仔细感受过，沿途除了锻炼啊、体育，还有很多非常棒的关于景点的一些分享。 对对， 对不对？就是去过这些景点，稍事给我们说几个，让我们羡慕羡慕，听听看，好吧？ 是的， 我觉得主要说雷乌斯吧。 雷乌斯 因为是高迪的家。 哦， 高迪老家，你想高迪大爷是什么人呀？ 嗯， 高迪是这个就是。 怎么形容的？ 圣家堂的这个圣家堂的设计者， 始作俑者。 对对对， 始作俑者。 你想圣家堂的那个看着其实就是像外星人设计的， 就是很冲突， 对，就特别的梦幻那种感觉。 对， 然后他其实从小就在雷乌斯长大，然后他爸好像 是个木匠吗？ 不是，弄铁匠，是修锅炉的， 技术人， 对 对 对 对， 技工，高级技工， 高级技工， 相当于几级知识分子可能。 嗯，对对对对， 小品里说出来的， 是的， 对， 技术工程师嘛。 中级木匠相当于高级木匠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嘛，那句原话是这样的。 是是是是。 然后他呢是从小在雷乌斯长大，然后就是受这个家庭影响，他的家庭影响可能不是说这个建筑上，但是比如说这些锅炉啊垒一块，他可能对这些形状或者说对这个 有要求， 对，有，他会对自己有一个就是培养嘛，就是对自己的审美有一些 培养，是是是， 他可能会去琢磨一些，比如说这个东西怎么着垒起来好看， 嗯嗯， 怪不得他都是曲面的， 对， 锅炉是圆的。 之所以说介绍雷乌斯呢，是因为可以把雷乌斯整个一个城市当做景点来。 好啊，雷乌斯， 对，雷乌斯，因为雷乌斯呢，首先雷乌斯有机场，你去西班牙玩的话，可以从其他地儿 直接到， 对，可以很方便飞过去，它是那种小的机场。 嗯。 再一个呢，雷乌斯的那个火车也非常方便，然后也是沿海就一下过去了。 哎呦，沿海是无敌的，没坐过沿海的火车。 我也没坐过。 还有一个呢，就是雷乌斯，因为是高迪的故乡，所以说有好多当地的人在高迪。就是还有名，就是还没成名，或者说已经出了名以后，会有人请他在那儿去修房子，比如说私人的公寓啊，那些后来现在都变成了博物馆，也有的现在变成了一些经营的一些地方。 只要是高迪参与的 酒店呀，或者说是饭店之类的， 厉害，高迪厉害， 哇，好厉害，真的。 他还修过一些街道啊，然后包括当地还有一个高迪博物馆，就是所有的大学生，比如说刚到那儿的时候，老师都会先带着去那儿。因为整个高迪可能是那个地区最有名的一个人， 出众的名人，名人， 对，他确实是一个建筑艺术大师。 周边的产品应该也很多高迪的，对吧？ 对，比如说基本是最基本的手信，可能是 手信 可能比如说是以这冰箱贴呀，或者说是高迪的建筑的一 为主， 就是瓷砖，比如说他那个模仿那个纹路的一些瓷砖什么的， 瓷砖， 对吧？还有杯子， 对。 好多就只要跟高迪元素有关的，他们设计的那些图案呀，或者说那些样式啊，都会拿来去做一些产品 衍生， 对 吧？ 对，他那个周边特别多，像什么糖盒啊， 对 啊，什么小罐子呀，全是印的那个高迪的建筑的花。 这个城市是个大城市还是个不大的城市？比如说老城、新城，它是什么样风格的？ 它应该算是小城， 小城， 小城不能算是小镇，但是它应该就是个小城的感觉。 小城里有很多的故事， 对 对，真的是小城的故事很多。 发现没有，就喜欢建筑的朋友，我觉得他们那个脑洞很强的，因为他们那个叫做抽象思维能力很厉害。因为他不停的会想一些结构形状以及每天的光对这个结构形状产生的漂亮的影响，确实是他们眼中，对啊，他们的眼中就是那种，就是时刻就感觉像吴彦祖先生，然后他们那个。学建筑嘛，他不是有一个， 对对对对对， 他就是 漂亮的房子 嘛，森林里嘛，对不 对？ 你看他就是，非常乐于这些东西去。 是冯德伦先生学设计， 对吧？ 是 得赞系的，然后得赞， 对，得赞啊， 就点赞嘛，分享 啊。 除了这个高迪，就是这一系列的衍生品之外，这个城市当中还有什么节奏可以去感受的？ 比如说当地的一些夜店。 哦，晚上有文化， 晚上是有文化的。但是比如可能周边像萨洛离那儿也挺近，但是纯海边，好多欧洲人在那儿买房就为了去在那儿 就 度假，然后感受那个当地那个夜店氛围。 萨洛更有意思， 萨洛 是叫夜店之城，那块儿是叫 夜店之城。 我的天哪，那很多西班牙电音是不是从这儿诞生的？ 对对对，真的真的 真的吧， 真的 City of Light。 他可能在欧洲是跟 阿姆斯特丹是齐名的。 哇，那了解了。 哇， 了解了， 那很棒啊。 很棒很棒，节奏非常的快，而且这个城市颜色非常漂亮。 对 啊， 嗯嗯， 就我个人老在节目当中说喜欢晚上的城市亮起光来秀的样子哈。地中这什么海是地中海？ 这是地中海。 地中海。 地中海沿岸，如果夜晚亮起来，除了酒店的照明，它海滩是有照明的吗？我想问一下。 海滩有，比如说、 哦、 刚才咱们提到的健身区啊， 哦、对，那个水泥那块， 就是公路，就是有人能骑行的地方， 都有照明 灯。然后远远的看，其实那个海平面上会有一些灯柱，是因为。船 哦， 轮船 哦， 轮 船 对对对 来了，破轮。 我还是倒一下口音吧，就是大的轮船会在那儿放一些灯之类的，然后整个显得海面就是会 不单调， 对，不单调、 啊， 但是看起来也是很宁静的感觉。 哎呀，我就特别羡慕那种又有城市风光， 对， 穿几个街区就是海边， 嗯 啊，那种感觉，就是它不是纯的那个海，它有城市的那种。 夜店，你知道吗？ 哦、 对，我就特别喜欢，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晚上走在这个 就是 夜店林立的大街， 动次大次那种非常鲜亮的地方。 对，其实你会发现每一个国家它的夜店风格不太一样， 嗯， 对，甚至每一个城市好像都不太一样。 它那个是有格调的，哦、还是有就是写意的部分的？ 有电音的那种， 哦，电音。 然后你像我们平常去的可能是比较说好听点叫比较这个 old school 一点 old school、 嗯、 对，但是其实就是比较老帽一点的， 了解了解， 因为我们去 挺好的， 我们可能就是同学聚餐、嗯、然后聚餐完了以后呢就去附近好多上 休息休息 跟上岁数的人一块 聊聊天， 那就不叫夜店了、 哦、 那就是迪厅了可能， 哦， 其实也挺好的，这种感觉， 端杯啤酒然后蹦到啤酒没气儿然后就回家就那种 啊、哦、 挺长时间的， 对，挺长时间的，他们夜店开得很晚哦， 是，反正风格各异啊，喜欢当地夜店的朋友可以去刚刚这个城市叫做、 嗯、萨洛， 萨洛感受一下啊、嗯、欧洲的阿姆斯那个什么西班牙的阿姆斯， 对 对 对 对 对， 那个其实欧洲啊，国家和国家之间离的是不远的。 对、 嗯， 作为留学生呢，他很有时间，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他就是以他学校周边很多的欧洲国家的城市的部分哈、啊 嗯。 我们的冯嘉宾也是这样一个朋友，他跟他的朋友以前在我们节目分享的时候， 对对对，去德 国啊、有一个地方一拍即合、嗯，你在那儿等着我去找你，或者我们一起相约前行。 哇， 这真是让人羡慕啊！ 真的很让人羡慕， 是不是？ 假多， 周四主要是、 啊、 这些年。去了哪些西班牙附近的一些地方？ 嗯，附近欧洲国家去了十几个，然后可能我觉着跟今天主题， 对， 然后也是 运动， 然后也是徒步、 嗯， 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世外桃源可以推荐给大家， 哇， 叫哈尔施塔特 啊， 德国，哈尔施塔特， 是奥地利， 奥 地 利，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哦哦， 这地方不是号称为童话的 对 现实版吗？ 它叫它现在被称为是世界最美小镇， 哦， 因为它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完全封闭的小镇、 嗯、 封闭的怎么解释这个封闭的、啊、 这个封闭就是说它就是比如说我从萨尔斯堡、 嗯、 或者说我从奥地利、 哦、 从就是从维也纳 嗯嗯 奥地利区域内过去 嗯 可能需要坐火车 嗯 坐火车到哈尔施塔特以后必须得坐船才能到哈尔施塔特的镇子上， 哦， 就是它 有 完全被完全被一个湖给隔开了， 哦， 然后它那个整体大概海拔在500多米，然后最高地方3000多米、 嗯， 完全就是你可以感觉 上升的呀， 就是感觉那个云彩啊，就能看见，能拿手摸着， 在房子旁边 就拿手能摸着，就在房边上，就那种感觉。 嗯，哈尔施塔特，奥地利， 对，这真的是一个童话般的小镇。 对，它是在这个奥地利的上奥地利州叫萨尔斯卡莫古特那么一个区，然后它是一个特别老的一个镇， 嗯， 然后那个镇以前呢是产盐的。 哦， 等于是那种老的盐矿， 而且还有很多那个，比如说骷髅的那个什么 人骨教堂， 对吧？ 人骨教堂，那儿有一个人骨教堂比较有名。 对， 但是他那人骨教堂是因为当地的风俗， 哦， 就是说，因为当地人呢就有一种信奉嘛，就是说我在地里可能埋10年， 嗯， 然后就迁骨了，就把这个骨头就放到这个教堂里边， 嗯、 然后所以说整个的教堂里边呢都会是有这个当地的老人的这种遗骨。 了解了， 对， 哦，就是反正有这样一个说法。 对， 是的，是的， 当地的墓园其实都可以。作为景点， 墓园， 对，当地墓园，你看着不阴森恐怖，有点跟去年的那个，就是那个。Remember me，、 哦、 就那个 ， 墨西哥， 对，有点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其实很热情啊， 对对对， 很多彩的。 刚才我也想到那个刚那个场景了，对，忽然想没想到那名，怕说错了， 就 是 Remember me， 叫 什么天？ 寻梦环游记， 没错没错，大家可以听听里面的歌曲和一些 串联。 其实它整体的场景就会让你有那种代入感。 嗯，那你说这个城市特别适合去跟今天的主题体育相关，它有什么方面的体育部分？ 首先呢，那个城市呢，就是那个镇子呢，你只能靠走。 嗯， 因为那个镇子上可能现在人可能有2000户不到， 哇， 就是特别小的一个 幸福的2000户。 然后所以所有的人到那以后呢，基本上都是纯靠走。 嗯 嗯，先说一下他那儿的吃吧，还是 好， 然后还是先说吃 奥地利的吃。 他那儿的吃呢是。有那种小鱼儿特别好吃， 终于来了，小鱼干 、 然后他那儿的鱼呢其实是类似于焗烤的，然后还有奥地利当地的比如说炸猪排 啊，好吃， 就像这种。然后那个一般的饭馆呢都是在那个湖边上，然后但是酒店特别难订啊。他那儿的酒店基本上得提前1年2年订， 提前1年2年， 所以我们从来不敢去那儿住。因为酒店比较紧张嘛，它房源比较紧张， 价格呢也很贵， 价格也贵， 是吧？ 价格也贵。 那如果要不住在那个小镇上，他住哪儿呢？ 嗯，比如说你可以住在边上的一个城市叫格绍 、 格绍也是在那个大区，然后坐。应该我记得是523路和524路公交车就可以直接到。然后他那儿可以租那种别墅的，他的别墅就是那种木屋别墅。 格绍， 对，格绍可以租那个木屋别墅。 他也是在那个中间那个岛上吗？ 不是，他是在就是靠那个山那侧，然后但是在山后边，你得过山路走高速。 山那边， 对，在山那边， 山那边啊， 对对 对， 他跟格格巫住一块儿。 好的。 反正是可以在那边选择住宿， 对，可以在那边住宿， 挺近过来， 然后大概坐公交车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这哈尔斯。 我还有个问题啊，我这一辈子节俭一辈子，我就非得住在哈尔斯塔特，我非得住在那个。 想奢侈一点。 我想奢侈一下。多少钱？ 大概2000-3000吧。 哦，一个房间2000-3000，平常的价格。 对，那关键你得提前订。 就是房源比较 少，关键提前 订。那民宿那边有吗？ 没有。 没有， 就是酒店 没有，就是 因为它只有2000户，可能那个地方本来就比较小， 对， 比较小。 然后当地，比如说可以体验的，就是因为所有的居家其实都可以算是这个，就所有的住家都可以算是景点了。你只要不去打扰它， 一共2000户， 对你只要不去走进人的院子里面，你基本上可以顺着街走，基本上隔壁大妈出来买菜你都能看见。 那个街的大概的样貌是什么样的？很窄吗？那个巷弄？ 其实类似于童话镇那种感觉。 哎呦， 就完全是童话镇。比如说你早上，比如我试过早上到那儿以后，看这个太阳升起来，然后这个云彩啊就在这个半山腰开始一直转，然后慢慢这个云彩可能就落到房子下边了。然后那个湖呢是一面大湖，其实好多人说在德国看那个国王湖特别好看，那个湖我觉着是比国王湖看着要好看的。它可能小，但是说那个湖整体的感觉，你就感觉是在仙境里。 平静，颜色 特别 是什么蓝？ 蓝绿。 哎呀， 绿是真绿，蓝是真蓝。 蓝绿相间， 对，蓝绿 相间，亮亮了。 然后他在那个湖边上设置了几个座椅，其实人家那个是主要估计是为老头老太太设计的， 休息的。 对，但是好多游客呢就会在那儿 拍照， 比如说拍照啊，因为那是一个大家心里拔草的一个地方，算是一个旅游圣地了。 哎，这个拔草这个才什么时候兴盛？ 哎呀，就是几年前吧， 出来就必须拔草，哎，就种下来拔 草， 心里长了草嘛， 对，拔出来， 对， 必须要去的地方哈。是，阿尔斯塔特其实我们听上去童话小镇有不同的一个了解，就比如说一个小男生、小女生童话世界就是那种，哎呀，有公主，有王子，对，就纹在身上。然后，作为成人童话世界那边怎么理解这个地方？就是适宜安居乐业，节奏很慢，对吧？ 我以前查过资料，好像说如果你要是一个地球人的身份，想搬到那儿去。基本是不可能了，就是完全杜绝任何外来人口。 那他这2000人是怎么留下来的呢？ 估计就慢慢繁衍的吧。可能 那镇上那些医疗设备啊、供给部分都全面吗？ 这些都是全面的。他可能之前 什么东西都得翻过一个湖运过去。在 2005年的时候，那儿1300多户，那现在可能2000户左右。 十几年 都慢慢发展， 十几年 都慢慢 才增加了700来号人， 都慢慢发展的都是。 那其实我们会想到这个地方是与世隔绝童话小镇。 对对对。 那作为游人去的话，现在的补给部分很充完善吗？ 它有吃饭的地儿。 对啊，有 吃饭的地方很多 很多。 对，它的那些卖周边产品呢，所谓周边产品可能就是跟它的盐矿有关呀，或者说跟这个哈尔沙特这个城市，比如说湖景。因为这个城市是一年四季12个月都适合旅游的，它的所有角度都可以当 明信片 都可以当明信片，对， 哎呀， 全是写真， 太美了，我觉得 没去过，但 任何角度都可以拍， 嗯， 然后其实那个格少之所以说把格少和他放在一起， 嗯， 第一是因为格少可以住，第二呢是格少 是格少愿意住， 对， 格少的冬天特别美， 哦，冬天 格少的冬天就是全是雪， 哇， 那个雪可以到大腿根儿， 哎呀。 对，因为它在完全在山里嘛，你看，然后那块等于非常适合滑雪。 嗯，还有冬天的滑雪项目。 那有些人可能说，我去这个因特拉肯，我去， 嗯， 去阿尔卑斯山，我去少女峰，嗯，可能如果觉得那个 贵呀， 就贵 啊。 对，可能你坐一个黄金列车就好几百块钱，你可能在哈尔扎特租一个小木屋。租一个木屋别墅和朋友一起，然后去那儿滑滑雪，坐坐缆车，其实特别好。 哎，刚才说了， 可以 让我想起一个问题来， 哦， 就是因为当地都有很多地接社呀，从事导游或者这种自驾那种包车的那些工作人员， 嗯嗯， 哈尔萨特这个地方那么的原始古朴，他会有这样的从业人员吗？2000多户人口里头， 基本上没有，这些都是外来的， 哦， 可能都是从奥地利的其他 维也纳有啊， 对啊。因为从维也纳和萨尔斯堡过去都挺方便， 嗯， 尤其萨尔斯堡，萨尔斯堡只要在火车站搭一个长途车就可以过去。 哎，欧铁是非常方便哈， 我觉得欧铁很好。 哦，嗯，欧铁你觉得哪一段票，除了地中海那个沿岸， 嗯， 阿尔斯塔特那个沿途的，欧铁的感觉也是一样的，也很漂亮，童话吗？ 它那个漂亮吧，跟地中海边上 不 一 样， 因为它那个完全是 自然， 非常原始那种针叶林的感觉，那个树都十几米高， 哦， 然后你坐在火车上呢就。两边全是树林子，然后挂着冰啊，挂着这个霜啊， 一年四季不一样的， 对，一年四季不一样。我一般是冬天去， 冬天 去，因为有圣诞节假期， 哦， 然后整个就把那个周边的都串联起来，就可以一块儿在一个行程里。夏天呢，它也特别好看，但是夏天我还没去过，因为它每个季节都是一个景观嘛。 太美了，我觉得这个地方。 所以老说的，老想去世界走走看一看， 是 啊，它有很多不同的样貌呈现给我们。说非洲有非洲的荒蛮，那个荒蛮是我们心中的。其实非洲也很漂亮，也很现代，对不对？ 原始 是 对。 到了欧洲呢，欧洲老我会觉得是老牌发达的一片区域。 对， 特别是西班牙，又是阳光加分的部分。 对， 对吧？刚说到奥地利，喜欢音乐的朋友得去吧。 是啊，喜欢梦幻童话的人得去吧。 随便一个街头的艺人，也许就是我国大提琴的首席，在那边留学交流，就是随便。当个街头艺人是给大家演奏的， 对 不对？我觉得这生活是有多方面体会的。然后现在我们的生活选择多了，互联网发达了，我们可以对比比较，选择你最喜欢的地方，去感受一个最适合你节奏的这个城市哈。 对，我觉得如果要是作为一个游人哈， 哎呦， 最好是有时间把这些地方都走一遍。 对， 对，因为旅游的话还是以有主题为主， 当然这很重要。 如果你要是说喜欢海边的话，你就可以去西班牙， 是， 然后可以参加一些徒步啊或者骑行。那如果你喜欢滑雪的话，像瑞士啊或者奥地利都非常适合， 就那一片的， 对 啊， 对，都在那一片嘛。 对，包括喜欢足球什么的，你也可以去， 肯定啊， 对，你也可以去巴塞罗那呀，或者说有一次 马德里也行啊。 对，我在那个里斯本看那个街边的小孩踢的都特别好， 葡萄牙， 对，那个水平 还可以去葡萄牙， 对，那个水平我就不说跟谁比了，反正也特别好。 嗯， 不妨说啊， 别算， 不就6-0嘛？ 哎呀， 没有事儿啊，刚我前一次，然后其实我就这么想告诉各位，世界真的很大，很漂亮。 对， 我们希望大家。找自己最适合的地方，不管是情绪上、意识上、物质储备上都匹配的地方，去感受美丽的世界。我个人非常羡慕他的行程， 我也很羡慕， 对吧？就是阳光，那空气不用说了啊，质量 有机会约起来一起去嘛。 哎呀， 这个假期 好好过。 希望各位听完这些精彩的分享之后，关于体育相关的，像西班牙周边， 嗯， 以及刚刚说的奥地利的城市哈尔斯塔特之后，对这个区有一个非常阳光的概戳定印的印象。 好， 对吧？ 希望能把它提到你的旅行清单上。 是的，希望呢，我们的冯嘉宾在百忙之中马上就要全国去忙他的事情了哈。 哎呀，再见就是三个月之后了。 希望他一切顺利回来，再去分享他留学生或者工作之后去过的目的地的精彩分享哈。 嗯， 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大导， 谢谢马里奥冯嘉宾， 谢谢。 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见喽， 拜拜。 哎呀。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哦，好，谢谢。 不会。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我想刚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岛铁盒，放在床边堆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我要走，不再是，不再。 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偷了光看清他说了好久好久好久，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好暗好暗，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放开糖果旁边是我很想喂的甜，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